亚茅斯先知书第四章。你们这些欺压弱小、虐待穷人，且对自己丈夫说，拿酒来我们畅饮的撒玛利亚山上的巴山母牛，听听这话吧。无主上主指着自己的神圣启示说，看，对付你们的日子快到，人必用钩子把你们勾去，直到你们最后一个也必被人用鱼钩勾去。你们一个一个的经过城墙的裂口，被押到赫尔孟去。上主的断语。你们去贝特尔犯罪吧，去基尔加尔罪上加罪吧。每晨奉献你们的牺牲，每三天奉献你们的十一之物，焚烧有效供物当作感恩祭，高声宣扬你们自愿献的祭献。以色列子民，你们原喜欢这样。无主上主的断语。虽然我使你们一切城市饥荒，到处缺粮，但你们还是不归向我。上主的断语。收割前三个月，我就不给你们降雨，或者在这城降雨，在另一城却不降雨。这块地得了雨，而另一块地没有得雨，因而干枯了。两三座城的人踉踉跄跄走到另一座城里去喝水，却不能喝足。虽然如此，你们还是不归向我。上主的断语。我使热风和霉烂袭击你们，使你们的田园和葡萄园干旱，蝗虫又吃光了你们的无花果树和橄榄树，但你们还是不归向我。上主的断语。我在你们中降下了瘟疫，如在埃及一样，用刀剑杀了你们的精兵，令人掳掠你们的战马，使你们营中腥臭扑鼻，但你们还是不归向我。上主的断语。我倾覆了你们，像天主倾覆了索多玛和哈摩拉，你们好似由火中抽出来的木柴，但你们还是不归向我。上主的断语。为此，以色列，我必要这样对待你。以色列，因我要这样对待你，你准备迎接你的天主吧。看，是他形成了山岳，创造了风暴，向人宣示他的旨意，造成黎明和黑暗，在大地高处巡行。他的名字叫亚威，万军的天主。